虽然说微和小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是它却有着重要的爆发力的力量。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台湾最近几年的小众音乐的代言人苏打绿乐团《小情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商业化音乐的《香港》。 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承诺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往中心筑土，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已深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I love you baby， yes I love you。 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原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坏了，你热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已深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Oh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刚才这首歌叫做《夏日亲情》，是黎明的原唱，我们刚来听到的是蔚蓝的版本。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蔚蓝似乎唱过很多黎明的歌。实际上黎明虽然是蔚蓝的老板或者说是师兄，以前呢蔚蓝是给黎明来做和声，而后来黎明试图通过他翻唱自己的老歌来把他推向商业化的市场。蔚蓝本人也因为黎明而提高了不少的知名度。接下来大牌主大哥，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用情》。怎能不这样以为？ 已不爱可悲，平山梦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像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已不爱可悲，平山梦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 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这本来是林忆莲的一首经典之作，但是后来她由彭佳慧翻唱之后，又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有人形容彭佳慧的声音像是一颗催泪弹，这种情愫是怀念，并且提醒爱着的人要学会珍惜。 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面说不出口。你比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你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

完成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往往心中恐惧最多。我心中有两个我的我，常常都在争斗，游走在现实和理想的两头。眼看着天都亮了，我很坚强，我守，我又和矛盾碰头，因为有梦就在前头。想要追逐天际的彩虹，又怕希望终究会落空，心动了忍不住的我。我和从前分手，我又和冒险碰头，因为地球不停转动。 有钻石玛瑙琥珀，夜来香茉莉白，爱不过一个选择，谁分得清是非对错。有红黄蓝绿紫色，宠物香水把一人，从此后幸福生活，现实还是童话传说。伤的悲恨，于是爱的魂魄无处闪躲。不忍心回头，向前迎后宫，你的存在像过时的老歌，被灰尘淹没的角落，堆起我多少梦想和执着。看流星依然完美

可爱、 我们刚才在听孙燕姿的那首《天黑黑》的时候，就说这是一首老歌新唱，也提到了刚才陶喆的这首《望春风》。陶喆在这首歌里面显示出来难得的彻骨的温柔。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曲来自于叶蓓的《卡门》。 上个的日子总是些千卷故事，偶尔的烦扰一直以为是最美丽的开始，给你的钥匙给你这爱的城池，深夜里惊醒发现依然是诚意破碎爱一生，低飞的狮子学会在水面行走，惊动了涟漪预言了爱是你趟不过去的河流，紧扣的双手撑不住隔夜的温柔，风沙的路上远去的爱是些隐隐的心痛不休，废弃的城堡孤独的君王宿命的流浪，茫茫的旷野空空的行囊很小声的猜想，浮云去问风向啊，歧路去问远方啊，关于感情的事啊，究竟是谁说了算呢？ 这首歌已经算是后叶蓓时代了，那个时候的叶蓓试图尝试一些商业曲风的方向，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她的歌里面读出那种质朴的民谣气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欢乐的、热情的，来自于旺福组合的《小春日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小时候想到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小春里日和，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小春里日和，天空总有